仿若看烟花一场，灿烂之中再生灿烂，繁华如梦短暂。却是听悲歌一场，苦难里头又唱苦难，起床啊像路漫长。你眼沉默的盎然，我心奔波的惊慌，等把期望装进行囊，各自已在他乡。谁误了年少一场，谁负了浮生一段，月缺和月圆的光亮就照着爱上。谁误了年少一场，谁负了青春一段，被风肆虐雨张狂，一吹无依把期望装进行囊，各自已在他乡。谁误了年少一场，谁负了浮生一段，月缺和月圆的光就照着爱上。谁误了年少一场，谁负了青春一段，有心和无意的债账又如何偿还。谁愿轻易的后伤，谁愿沉冤的波澜，被风肆虐雨张狂，一吹